品射马十一月部分威水战绩。 咁所以呢一场第四场咧，我尤达嘅心水就系攞只十一号嘅超然做胆啦，就搭四六号嘅理想回报，四号嘅金樽一路同埋一路嘅如真如假。 三四重彩就二四五六九五只互穿捞完嚟买。所以教主第六场的心水就是二号天天精彩做胆，配角就是三号双天至尊，四号世纪武王，八号中华之光，十一号引泉奇美。三四重彩就二三四八十一五只互穿捞完嚟买。 喂，而家已经系月头啦，十一月嘅旭敏射马已经开埋，月费500蚊，而家仲可以经 PayMe 俾钱，记住早买早享受啊！ 重要战役一百回，主持梁锦祥、铁男。 古今一百场战役，同大家见面啦。咁我哋今日讲少少特别嘢，好唔好啊？ 神讲你讲神化嘢 啊？唔系神化，你话神化好多人就唔老礼嘅。咁我哋大家都叫做炎黄子孙啊嘛。 炎黄子孙 系咁，但系点解我哋叫炎黄子孙呢？因为我哋唔叫蚩尤子孙呢，咁样 因为我哋发炎到发黄。 咁咧，我哋首先问阿铁男先啦。你有冇练过呢个九天玄女剑法咧？ 梗系冇啦，呢个系咪乸乸地噶？ 系唔系咁咪九天玄女咪点解咧？咁咁玄字咧就系黑色咁解， 系啊， 即系呢个女呢位女士应该黑妹啊， 黑妹 系啊吓，咁咪亦都有呢个玄武啦吓，玄武其实如果即系唔系讲嗰只龟啊， 系。 而係如果講一個人嘅話，其實等於呢個星球大戰入邊嗰個黑武士。 哦， 嚇，元武就係黑武士。 黑武士 咁樣嚇，咁黑武士啱死咗啦。係，咁啊嗱，我哋今日講呢個咧就係皇帝大戰蚩尤啊。 係。 咁理論上咧就古今一百場戰役咧就即係講呢個咧就比較危險少少，因為點解咧？你又唔知幾時打，你又唔知喺邊度打， 你都冇得 fact check， 有冇 fact check 嘅？有冇打過都唔知道。但我覺得咧，即係我哋做節目咧，其實要有多少少想像力咯，即係唔好咁死板啊！我哋定咗一樣嘢就講一樣嘢，我哋要發揮我哋嘅想像力，咁所以我哋今日就試圖咧，就喺嗰個神話歷史同埋真實之間咧，就去徘徊，就睇睇即係呢場仗係點打法嘅。咁其實喺《史記》入面咧，司馬遷亦都有講句説話啦，即係所謂三皇五帝咧，盡身千山難言也。係咁佢前面有一兩句嘅，咁我哋唔講啦。咁即係呢句説話點解咧？就話咧，即係呢啲嘢咧，你都冇得 fact check。咁所以如果稍為嗰啲正經少少嘅人咧，其實都唔會講嘅。 即係我哋唔正經啊。 係啊，咁證明啊，司馬遷其實寫《史記》都係相當之謹慎啦。 係， 但係謹慎得嚟，佢又唔可以唔寫喎。因為咧就呢啲咁嘅傳說咧，其實當其實喺漢朝嘅時候咧，就相當之成立。咁即係我哋點對待呢個問題呢？咁有一位嘅歷史學家其實都對呢、這個呢類嘅傳說有一個睇法嘅。咁呢位就係顧傑剛啦，佢有一本好著名嘅書叫做古史辯。咁佢有一個睇法，佢就話呢喺呢個周朝嘅時候，即係喺歷史我哋有文獻記錄嘅時候呢，啲人係講最遠個歷史係禹。咁點解會講禹呢？就簡單因為應該喺嗰個人類，即係中華文明個發生嗰個前夕咧，有一場大洪水嘅。 係， 咁就有一扎人或者有一個人咧，就嘗試去處理呢個咁大嘅自然災難。 係， 咁大家紀念佢，即係唔一定呢個人叫禹啦，但係起碼紀念佢呢個人或者呢個集團嘅時候就用咗禹呢個咯。 咦？咁東西方都 共通嘅， 共通嘅點啊？ 好啦，咁到後期咧，開始先至將呢個神，即係呢個歷史推前嘅，即係去到秦嘅時候咧， 先至有譬如講緊係呢個皇帝啦，三皇五帝啦，去到漢朝先講盤古啊。咁呢位顧傑光先生佢就話咧，即係如果我哋去比較用一個比較理性啲嘅科學啲嘅方法睇咧，就係有一個累積嘅現象喺度。就係舉個例子，譬如你搬啲磚，你有一個地方搬去磚，你首先將最上面嗰磚搬喺最下邊嗰啲磚，咁最底有支磚你搬喺上面，咁換言之咧，就係佢嗰個講法好簡單，就係即係所謂喺雨之前，佢全部老作嘅。咁呢一個就叫做係咩咧？疑古派啊，我哋去講，譬如話呢個中華文明之前嗰啲歷史咧，喺雨之前嘅歷史咧，或者喺周朝之前嘅。即周朝之前的歷史其實都不可信的，因為根本基本上都冇啲人都未有文字記錄，係嘛？所以有咩唐虞夏商周啲可能呃人嘅， 啊，即係冇 fact check 啦， 冇 fact check 嘅， 冇 fact check 都係流嘅當。 咁但係咧呢個講法近年咧，尤其是喺四九年之後就受到一個好大嘅質疑，就係有啲嘢我哋喺嗰個考古度我哋可以揾到出嚟。咁尤其是最近啦，最近就。即係講到一萬年添啦嚇，咁誒呢啲我哋唔去駁斥啦，因為嗰啲係政治啊嘛。但係喺大概二三十年前咧，其實佢做了一個好大嘅 project， 叫夏商周斷代工程，就嘗試去駁，即係我諗政治上佢其實想駁斥呢個疑古論嘅疑古派嘅，就係話喺夏商喺呢個商朝之前，其實中國已經有歷史嘅，只不過我哋未揾到但係我哋可以斷代嘅，即係我哋可以。好清晰地話俾人聽，譬如夏朝係幾時開始，甚至呢個之前係幾時開始。咁但如果你去再睇，譬如話呢啲三皇五帝咧，其實就喺夏，仲喺夏之前嘅。係咁所以去到嗰個咁嘅地步咧，基本上正如阿鐵男頭先講啦，係冇得 fact check 嘅。但問題咧就係、是，如果你睇所有幾比較古老嘅文明或者記得落嚟嘅文明咧，佢哋嘅記憶都係從一場大戰開始。譬如咧希臘。即係佢哋嗰個荷馬史詩，佢講咩咧？一場戰爭，一場係喺呢個應該土耳其，而家土耳其發生嘅一場戰爭。咁打完咧，咩為嗰個女人？咁印度嘅大戰記，嗰亦都係神話嚟噶，講到有即係飛車啊，即係核武啊咁樣咁有成。咁但係即係喺中國咧，其實亦都有相應一個咁嘅介乎歷史與神話之間咁但係你話係咪完全冇得 fact check 咧？又似乎唔係，因為點解咧？譬如好多少數民族咧，即係特別係苗族咧，佢哋到依家都係拜支油嘅，咁拜支油嘅原因就因為咧就係、是應該係一個戰神或者佢哋嘅祖即係祖先嚟嘅。咁咧就譬如喺苗族咧，佢哋嗰個羣女性嗰個羣嗰度有兩條線嘅，線應該係白線嚟嘅，就係話咧。佢哋係穿過咗，從喺北方穿過咗兩條大嘅河流，咁應該一條黃河，一條長江，就落到嚟南方。咁點解咧？就係佢哋未必講，但係就應該係打輸，同某啲人打輸咗之後就遷移咗落。 打輸就唔講啦， 打輸梗係唔講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去講咧，就喺即係喺歷史同埋神話之間咧，我哋就嘗試取得一個平衡啦。太 V 運嗰啲嘢我哋就唔講噶啦。咁但係咧就 唔係要講，你可能真嘅咧，你冇 fact check 噶嘛。咁流傳得落嚟，口語相傳都有幾成係真啩？ 係啊，有幾成係真嘅啦。咁咧就到而家咧，其實喺某啲地方仲有，譬如有支油廟啦，有支油旗啦，咁亦都有。即係祭祀皇帝嗰、那個、那個儀式喺度，咁簡單嚟講就即係我哋嘗試去問呢個問題、就是，就係咪喺古代曾經發生過一場大戰？大戰嘅意思就唔係好似我哋今日講話，即係幾十萬人就去打啦，而係話即係講緊一啲部落嘅戰爭。咁咧打完之後咧就嗰、那個勝負分咗之後咧，有隻人咧就要著草， 可能唔止著草咯，滅族添， 滅咗族咁樣咁我哋對呢個中國文化嗰個認識就係以呢場仗作為一個重心啦，即係打贏咗嗰啲就係漢族啦，打輸咗嗰啲就係少數民族啦。咁所以你一場仗打贏打輸係幾大分別咧？咁樣係咪？咁啊，鐵男你講講啦，就係皇帝同支油係一個咩人咧？咁樣 啊，皇帝咧就叫軒元皇帝。咁我點解叫軒元咧？有人話咧，即係等佢啲講啦嚇。軒元咧就代表即係嗰啲車，即係戰車。咁啊，即係橫木同直木就叫軒元。咁啊架戰車就咁造成啦。咁咧就話咧，因為佢即係其實最早佢已經有即係所謂叫做戰車嘅部隊。咁所以咧就真係幾打得啦。 咁佢咧同埋佢係位於當時嗰個小河源文化嘅中間位置。 如果呢個戰車，我諗我哋可以推斷到就係一定喺平原啦。係 啊，咁同埋咁啊，佢話佢啲戰車咧係四部馬即係拖嘅、然後咧就即係其實去到好似羅馬咁啊，佢已經係八人小隊一隊一隊咁嘅啦。同埋話皇，因為皇帝係位於嗰個小河源文化嘅中心位置咧，所以為之皇啊，即係佢而家人就話佢點解叫皇帝，唔係其他咩黑帝白帝咧？因為咧佢原來佢即係佢用五行去講咧，就話咩？你中間就係屬於土，土就屬於黃，咁所以叫皇帝啦。咁所以話佢咧即係戰，即係其實你睇到佢其實咧，其一種擴張文化咯，即係佢喺中間，跟住佢將四面嘅東西南北四面嘅皇帝咧，佢就打贏咗。咁然後咧就即係話將木帝啊，將呢個金帝啊、水帝啊、火帝咧、啊、四個帝咧都俾佢打贏咗之後咧。就形成咗呢個咁樣嘅一個好龐大嘅氏族，即係部族。咁其實喺小學語文化裏面，基本上就係部族與部族之間嘅一啲戰鬥嘅。 咁但係我可以解釋下點解，即係點解擴張咧唔夠嘢食嘅？ 唔夠嘢食。 嗱，唔夠嘢食就唔係純粹話哦，真係好似簡單唔夠，而係話咧佢係農耕嘅，即係佢耕田嘅。佢耕田咧一路耕嘅話咧，就嗰個人口會增加得好快嘅。 係， 因為你有剩餘嗰個糧食啊嘛。 係。 啊，同埋勞動力啊嘛，咁啲人容易生仔咯。一生嘅話咧，就你都聽過有個叫人口論啊嘛，就係人口嗰個增加速度就快過你嗰個收成嘅速度嘅。所以一定咧，農耕嘅傳統就一定係擴張出嚟，因為你唔夠食，唔夠嘢食啊。 太穩定啦嘛。 太穩定啊。咁但係你去擴張出嚟，其實周邊土地未必耕得到噶嘛。咁一定要清咗啲人先，即係要趕走嗰啲人先，同埋咧就要將嗰個土地要變化佢。咁就同嗰周邊嗰啲係唔係用耕田係遊牧或者即係周圍揾嘢食嗰啲咧獵人咧，就發生咗呢個係經即係喺歷史上係 universal 嘅。譬如喺聖經入面都講過兩兄弟就係一個耕田一個做獵人嘅，即係收尾兩個兄弟打交。其實個意思就係、是、耕田同埋狩獵嘅人嗰兩個部族之間嗰、那個因為兩 個矛盾， 嗰個基本矛盾。 咁因為咁樣咧，就皇帝就後來就即係要咁講啦，即係部族與部族之間打仗啦，咁啊打，咁啊打下咁嘅打完有啲對手打下啦，咁啊最尾又打到蚩尤啦。咁亦都有一個講法就話咧，其實蚩尤咧其實就係又係炎帝喎，真係。即係佢話咧，喺嗰個陝西裏邊咧，其實有兩個氏族嘅，一個姬氏，一個叫姜氏。咁啊，炎帝就屬於姜氏，而皇帝屬於姬氏。咁佢話係兩個同祖嚟嘅，即係同一個祖宗。 因為兩個都有個女字喺身喺側邊啊嘛。 係，都係同一個祖宗，因為祖宗嚟嘅。咁就話咧，佢兩兄弟咧就去到發展到某個階段咧，就兩兄弟就要即 係 不和啦，就要打啦。咁有啲即係歷史學家話咧，其實又冇乜理由話兩兄弟會打嘅，因為大家都係炎黃子孫，就唔會由打啦。 一個黃一個炎。 係咯，咁佢就話啦，那個炎帝可能咧就已經係輸咗俾蚩尤，咁蚩尤打敗咗咧，就攞咗佢嗰個名號，即係攞咗炎帝嘅名號。所以後來咧，皇帝同炎帝打嗰個叫阪泉之戰咧。其實就是後來嗰個叫奪鹿之戰的同一樣嘢。 係，即係兩場戰爭咧，係一場戰爭嚟嘅啫。咁應該我哋會講啦。咁頭先阿鐵林提到嗰、那個，譬如姜同埋姬咧，都係從女字邊嘅。 係。 咁呢個就係話咧，嗰啲係母系社會。母系社會係咩意思呢，就係、是、你淨知道阿媽係邊個，唔知道老豆邊個。 咁唔怪得以前嗰、那個，即係以前話啲人，我哋話一華人咧。我哋話我哋嗰個創世創人嗰個係叫做咩？ 女娲 啊，女娲嚟噶嘛，蛇身人頭蛇身噶嘛，係咪？咁即係我哋其實我哋對蛇應該冇乜反感嘅喎。 唔係㗎，我好驚蛇嘅。 因為我哋好驚蛇，但係即係我哋個族，即係 但 係 你如果你睇所有嘅醫學嘅符號咧，譬如世界衞生組織， 即係全部有蛇，兩條蛇咁纏住，係咪即係基督教怕蛇 啊？唔係你喺中國嗰啲，譬如漢朝嗰啲講醫嗰啲咧。都揸住條蛇嘅， 係咯，嚇！咁即係話我哋咪對蛇冇即係冇一個即係出邊到佢即係魔鬼嗰啲噶嘛？ 我總之我好驚蛇咧，就咁簡單。 但基督教唔會㗎，基督教係咧蛇係魔鬼嚟㗎嘛，係咪？因為佢俾上帝懲罰成蛇㗎嘛。但我哋唔係喎，蛇係我哋嘅創世嘅神嘅一個形象嚟喎。 呢個又係 universal 嘅，好多文化都係以嗰條大蟒蛇作為一個即係智慧嘅象徵啊。靈蛇啊，咁我哋講翻嗰個武衛社會啦。咁頭先提到咧，就係譬如姓姜啦、姓姬啦，你睇到周朝歷史同全部同啲人有關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去講下咩係正統，咩唔正統咧，佢好簡單。 打輸就唔正統噶啦，打贏咗係正統啦。咁因為打贏嗰係咧就喺呢個基士啦，同埋姜氏，即係基士呢度就直接落到去，譬如呢個係周朝嗰度， 係 咁、啊、所以就形成咗一個即係所謂歷史嘅正統啦咁樣。咁調翻轉講，如果自由打完打贏呢場仗咧，咁我哋今日就係變咗唔係炎黃子弟噶啦，就變咗係呢個 蚩尤子弟、 蚩尤子孫、 蚩尤子孫 係啦。咁頭先阿鐵男亦都提到咧，就係所謂嗰個炎帝啦。炎帝咧又稱為烈山氏啊。烈山氏嘅意思咩？就係放火燒山。 系， 即系烧山族。 系 啊，咁点解系烧山族咧？就系火耕啊。 系， 咁你咩叫火耕啊？ 即系先烧咗啲丛林，就等咯，平我整个土地出嚟，我哋耕种。 烧咗之后，嗰啲地方好肥沃嘅。 系， 譬如你喺， 唔系而家都系噶，而家都系咁做嘅人。 系咪？ 系啊，南美嗰啲都好兴火 燒。你系Amazon 咪即系嗰个Amazon咪火烧 火烧森林系啊， 森林啊， 即系证明依招得啦。 咁点解话即系炎帝咧咁样？就應該係話佢哋用呢種方法咧，就形成咗一個集團，或者一個部落， 即係放火放到出名， 係放火放就即係識放火啦， 識放火啦， 放火你唔好講話即係好易啊，其實放火都係一種好高難度嘅嘢嚟噶， 係咪先控制得到佢？ 係係啊，燒埋自己嘅， 自己 係啊，咁即係呢個咧就專長係燒，即係放火燒山嘅。咁另外有神龍氏啦， 係啦，神龍氏啦， 有有巢氏啦，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嘢噶嘛，即係神龍氏應該揀咧就係嗰啲人咧就專食草藥嘅。 係咁，佢話皇帝即係講到皇帝同埋講炎帝，就係、是、其實因為神龍氏嘅後期啊，即係話神龍氏當時已經冇能力去管束呢啲部即係啲部族啦，呢啲咁嘅部落嘅嗰啲唔同嘅部落嘅糾紛，佢都冇能力啦，所以先至有皇帝出嚟打點一齊。 係啊。好啦，咁第一次我哋即係讲咗简单嘅一个介绍啦，咁第二次返嚟讲就长战役啊。